冇钱买酒，我今晚就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严打唔会有错啦，话声你听，有两个故事， 又到十一， 有两个故事。首先系个严打啦，我听到好好笑嘅嘢、嗯，不过就喺啲巴打嚟讲就唔系咁好笑。 即系人哋惨，你又开心。 系啊，咁咪唔好咁讲，话声你听吓。咁第二系讲下前人妻啊，即系严打期间咧，真系唔够胆去唔敢去玩啊，吓都咁话有食饭盒啦。即系有啲同我有讲过啦，即系对唔住先，我曾经啊讲过话，以后唔会再搞你，唔得啊。有乜可能呢？咁应该系我唯一一次咧欺骗网友嘅嘅事啊！ 搞翻前 啊，我话过我好似有一集讲过，唔知其实唔知系节目讲啊，定系同阿的讲，定系同你讲，我唔记得咗。咁我话先噶啦，最后一次啊，最咩后嘢你知事 啊？唯上嚟， 如果我系喺节目讲咗咧，呢次啊，我应该系唯一一次欺骗网友嘅事啦。不过唔紧要啊，呢啲欺骗网友咧，我会继续啊，话声你听啊。咁啊，讲下严打话声咧。呢次嚴打呢 ,10 月1号嚴打，即係呢個國慶嚴打呢。 喂，話時話打完未啫，今日禮拜二三號啦。 今日三號啦，未呀，其實未㗎，未㗎。即係你唔可以話，你唔可以話未。咁其實呢次嘅力度比起上幾年啦，唔好講上年啦，上年其實上年嘅力量係好細。點解呢？因為早輪嗰啲大運會呀 ,Kitty-Quat-La 啦跟住嗰啲年年都打得好勁呀。咁上年如果上年仲打得咁勁呢，而且東莞嗰時候呢就講東莞啦，東莞嗰時候呢上年東莞就好多廠接呀，咁樣生意唔好呢，所以上年嗰個嚴打呢係我有史以來見得最少呀，即係力度唔大呀。咁呢次呢都唔算大嘅 ,ok, 喺我嚟講咁就我覺得都係循例打下啦，咁樣實要㗎喇。咁又講下幾時我睇新聞啦，呢幾好笑嘅嘢啦。咁星期應該係10月最9月最後嗰個星期五呢段新聞呢段新聞但出街唔係呀，你記住呀。咁呢段新聞就話呢深圳公安呢出動800警力去掃。ok, 嗱掃咩嘢呢？掃夜總會啦，企街啦， 桑拿啦， 麻雀館啦，即係嗰啲賭嘅地方啦，仲有酒吧啦咁樣。咁即係一講到酒吧呢，佢就即係話唔係淨係掃黃色， 係 啦，就黃賭毒都掃啦，係一個大運動啦。咁重災區啦，咁我哋又唔講毒品啦，亦都唔講賭啦，淨係講黃啦。重災區呢，黃貝嶺 ok 但係黃貝嶺都只係拉咗八件喎，當日 咁少 係啊， 咁800人點夠分啊？一人一皮嘢咁，你得八皮 先話嗰八件咧，就係性工作者，OK 嚇嚇，咁就同埋有即係從事性工作啦，八件啦。咁當然有其他嗰啲吸毒啊，喺酒吧拉嘅吸毒啊，有一件吸毒啦。哇！成個深圳揾到一件係剔嘢嘅啫，你信唔信啊？你信唔信啊？ 咁依家又真係唔好興剔嘢嘅。 但我喺我嚟講我就唔好信囉，講真你黐咗線咩，講真你出咗800警力，你酒吧，你掃一間酒吧，你點只為一件，我真係唔相信，不過算咁當然啦，我哋唔好講賭嗰啲啦，你唔好講啦，毒品都賭你唔講。 捉到嗰個可能就係職場冇錢方。 咁拉咁樣嫖客幾多我唔知 ,ok, 嫖客唔知幾多啦。 拉嗰八個係 信佢係女唔可以話係女嘅，唔係我因 為 我性工作者啦，係啦，性工作者有個理由嘅，點解我唔會話係拉女。咁拉嗰八件呢，即除咗有啲係做雞頭嗰啲，我哋唔計嗰八件啊，同埋嫖客唔計嗰八件。咁嗰八件裏面由幾歲至幾歲不等呢，係由十四五歲 哇 大概十五六歲咁上下啦，唔好記得啦，至到五十歲不等。 50歲 即係嗰八件裏面啊，喺嗰八件裏面，當日性工作者在這裏有由十零歲至五十歲不等。哇，我成日諗下，五十歲有冇搞年錯啊？五十歲都做啲停經啦，仲出嚟做咁樣。咁除咗呢一單，因為好奇怪啦。 咁佢有冇見到個樣先？ 我睇視頻呢，因為當日我喺視頻，我睇睇乜電視，就而家電視係遮曬嘅， 遮曬架嘅都。 咁有網友喺我討論區嗰度就貼咗呢貼咗呢單報道咁樣。其實我佢貼唔貼我今日都想講。咁樣佢有個網友話見到呢樣好靚，我都黐線我見唔到樣。不過唔緊要唔緊要。咁我就講八名之內有啲咩人喺度好冇？好冇、 啊？ 有一個呢就除咗一個五十歲嗰個啦，咁我唔好計啦。咁有一個呢就是老公做扯皮條 喔、 個老婆出嚟接。 OK。 OK, 咁呢啲呢啲唔算好搞笑。 嗯。 喺黃即係而家我就係講黃貝嶺加拉八件啊。喺、 嗯、 黃貝嶺呢八件裏面仲有一件係有好笑嘅。 咩呢 佢係女人嘅胸部。 喔、 男人嘅性器官條脹。OK, 所以係先點解我唔可以講話拉咗八件女。我只可以話拉咗八件性工。 八件疑似女性。係 啦我只拉咗八件性工作者。啱啱佢係性工作者係咪先。嘩大佬即係而家今時今日真係叫雞都唔可以包係女人啦。即 係呢樣嘢去開泰國嘅都明嘅我相信。 但係去泰國明嘅但係如果一心一意你喺會去到黃貝嶺黃貝嶺下村。 又估唔到會有啲咁嘅貨色 㗎。係咪先你去到黃貝嶺下村。喂你梗係諗住即係你最變態嘅係咩一係就玩完五十歲嘅啫一係就玩完十零歲嘅啫最變態嘅。你點可以即係我唔好話變態。你即係點解我去到嗰度我會搵一件持有男性性器官嘅女性呢或者有一個持有女性性器官嘅男性呢喂呢樣我真係唔明白即係點樣呢其實我係知嘅即係我就唔知黃貝嶺係有一路而來呢我以為3X 元巴啦咁其實係好多跨性別嘅朋友啦唔好話人妖啦跨性別嘅朋友同埋同志呢就係、是、走嚟做性工作嘅咁樣我知嘅但係嗰度都係有福田喺呢、這 個但係都唔會即係如果你係同志嘅咁你又搵返個男㗎啦、 嗯、 你如果唔係同志嘅或者你係女同志嘅你都係搵返個女你唔會走去搵個又男又女㗎啫嘛唔得 情況我唔清楚好似 ,ok, 總之就原來係有一個咁嘅嘢俾你哋去玩啦咁樣咁、 okay. 就係其實話即係原來各式各樣㗎喺深圳、 嗯、 但我就最諗唔到嘅點解黃貝嶺都有囉因為其實喺個客人嚟講喂你去親 黃貝嶺都係啲 你都即係 即係草根少少。係 啊草根少少。 階層 嚟喎。話咁我草根少少啦你係諗住真係屌閪㗎囉。係咪明白你唔會困撚㗎囉。咁佢俾乜嘢性加入俾你呢我估計啦我自己估計呢佢可能就只係幫你幫人打飛機啦。 用口或者。 用口啦或者口交位打飛機啦。即係或者自己話但點樣傾我就唔知道。 矛盾對決嗰個肥仔㗎嘛。 係啦係啦咁咁但佢最後係即係嗰個女一點樣我就唔知啦。咁、 嗯、 黃貝嶺就打到拉八件成個黃貝嶺下村。 嗯、 黃貝嶺下村有幾多女我真係數唔到㗎話成日。其實你即係其實。 即係幾年前一個向西都唔止八件啦。 咁我就可以話俾你聽啦呢一次淨係拉咗一間。 哦。 一間啦。 一間 應該有股啦係一間嗰啲叫嗰啲出租屋啊唔係出租屋即係話嗰啲倉啊因為其實呢黃貝嶺就同向西啊湖貝路係一樣 㗎、 嗯、或者 住宅噏得住宅 係啦噏得住宅樓下就有啲空置嘅係啦空置嘅 單位 咁樣一啲人唔開事多咁就我哋淨係擺幾張梳化咁去做呢、嗯、我諗一拉八件係一間至兩間咁黃貝嶺下村係唔止一間至兩間、 嗯、 即係講真所以我可想而知見到嗰個力度 以前入向西都閒閒地十零間 啦十零間啦每件坐住五六件女啦係咪先咁呢次所以我作出一個咁嘅估計囉咁、嗯啊、我唔清楚啦因為我唔在場啦但係咁你由呢一度睇喺黃貝嶺都係下村咁多你只係拉到八件嘅話我就會覺得嘅力度唔大囉、 嗯 啊、而且你拉到嘅嫖客日夜都唔係好多咗喎佢咁你有數得計啦如果譬如佢只係拉到女嘅話亦都冇上到鬥嗰度冇上到鬥嗰度去拉其他客嘅話、嗯、即係個嫖客已經拉嫖已經少咗 ok 可能即係基本上依家因為習總即係嚴打、嗯、即係整風嘛咁、嗯、即係可能依家根本就話到明你出去拉還拉你唔好乜錢 冇得屈次。 可能十一呢一次會係囉，因為呢次可能係一個官式嚴打啦，講真 吓。咁啲人咪冇咩。 咁冇咩啦。但始終都好講啦，就算節目今日出街嘅話，都某程度都係嚴打期間嚟㗎。因為我哋成日講係十月嘅前後十五日啦嘛。咁就算節目出街呢，今日呢其實都某程度都係嚴打。 十五日你個安全度都係相對嘅啫。 唔係，其實某程度我會覺得呢過咗國慶就 OK 嘅好多㗎啦。我可能過咗國慶可能就算 出去啦，冇絕對安全 㗎。冇絕對安全啦。咁我 自己醒目啦。 我就成日都咁講㗎啦。即係喺呢啲日子你點樣呢你唔好再搵奇佳女囉，唔好去桑拿囉，因為其實太高危嘅呢地方。 拖撚住條女去啲乜撚嘢賓館嗰啲，係人都見到你上房嗰啲。 係啦，咁你或者咪我成日講啦，你租間五星級酒店，四星都可以，起碼四星啦。 唔使，你基本上你真係早少少開定間房，跟住同條女分開前後。 係啦，已經好安全。甚至乎你一上即上囉，其實我覺得總之唔好明目張膽，喂，我係上去玩㗎啦，咁樣我。你唔好做到唔好做到咁樣啦，你做到咁樣你我覺得好真係幾危，有時嚴打期間講真係咪先。咁我會覺得快㗎啦，我諗節目出街咗之後都應該 就差不多 打。你差不多打完㗎啦講真係嘛。 咪睇佢咁弱嘅力度都知佢冇乜心打㗎啦，都係交個差嘅啫。 呢次交差好啊，咁樣睇個款啊，我諗以後都好似呢啲時期我諗都係唔會太大做㗎啦。咁喺我哋嚟講，我哋覺得會應該係往戰艦網就會覺得好啲。但你所以但你出嚟玩你都要小心啲囉，即係最驚係咩呢，即係搵到件有男性性器官嘅女士，咁你邊度唔使去啦講真。咁有網友就問過 伸手插落去有棍嘅。 係有棍嘅呢，咁亦都有網友喺討論區個題啦，咁佢又喺度講啦，佢話大概幾千度呢，黃貝嶺，佢話又見到啲有幾件幾靚嘅，咁可能 人妖幾千度。 唔係人妖。咁女幾千度啦，咁樣因為嗰間新聞係冇講人妖嘅。OK， 咁係、okay. 我自己知嘅咋，同埋我睇國內電視啊，咁、okay. 我佢哋有報道過呢次嚴打，我就知啦。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啦，200至無限不等啦，即係點解呢，因為通常 你講緊一 Q 定過 一 Q 一 Q 一 Q， 其實應該就佢會開價300蚊嘅，十位350嘅，咁佢就會咁其實你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哎呀出嚟叫雞唔好講價啦，唔好講價，哎 sorry 啊。如果你真係要去一啲倉嘅話，你講嘅話冇公價㗎，一定要講價、最平係可以講到850啦。咁我哋 我幾年前買都49啦，帶出去 囉，但係而家就850啦，咁樣當然你自己租酒店啦，或者去媽咪屋啦、媽咪屋佢上面租一間，咁可能有權佢 嗰啲媽咪屋真係唔去把 啦。有啲網友會貪平會鍾意㗎，即係唔想嘥，因為講真的你唔係好耐時間咗嘛，半個鐘頭甚至半個鐘頭都冇。 哇！但我真係入過去呢，屌，即係一個單位幾間房，咁你一上到去一開門，可能有條馬甩佬喺呢房行出嚟， 行出嚟，或者做緊 條毛巾喎， 可能做緊添， 跟住走去個大家共用嘅廁所沖涼， 沖個涼咁樣係，咁冇， 即係我真係麻麻地，你話 咁，但 係即係平極， 你麻麻地啊嘛，你唔係可以代表其他網友覺得即係食快餐嘅，因為佢覺得如果佢租多間賓館嘅話，時即係唔好話快嗰啲時租啦，其實都要上百蚊嘅。都要上百，咁上百至平都八十啦，我計計100蚊啦，係咪？你都要100，咁嗰條數變咗一個 double 㗎啦，你係出去玩企街嘅就 double， 咁樣有啲網友就唔想嚇嘥呢個100蚊，咁樣我理解嘅。咁我但係我自己會諗下，如果就係我當然我自己少玩企街啦，我唔係冇玩過少玩啦，以前都好多，而家少咗啦，識咗你之後啦，當然啦，你有貨㗎嘛，你成日推去啲大嘅地方玩，咁樣我梗係同你去大嘅地方玩啦。咁我都要話佢，但我自己我都一係就自己租屋，因為我以前呢就住湖背呢樓下就已經係 倉嚟㗎嘛，鐵鬥㗎嘛， 鐵鬥嚟㗎嘛，仲有啲咩，咁當然啦，我講湖背呢我會留返喺呢個那些年都講啦，所以而家我就唔講住啦，咁又講下啦，咁我諗住搞啲分純嘅，咁我咪同阿傑斯傾嘅 ,ok? 咁呢即係有網友呢就漏佢話呢，如果你哋有網友呢係肯捐上去筆上打上錢嘅呢，佢請飲酒。跳舞啫，即係飲酒啫。即係講真的，你夜總酒店啊，車費啊，飯錢啊，女錢啊，嗰啲佢唔包嘅，佢淨係請飲酒嘅啫。就唔計你捐幾多少。 咁當然啦，喺我嚟講，你話你捐一蚊，你又當係嘅話，我啊，我啊，梗係 好意思 啦，你唔係你實好意思噶，我好多網友好意思噶，實好意思的，我就唔撚得噶啦。咁啊，起碼你請我哋請一次都五嚿啦，咁起碼你捐翻五嚿啦，啊，係咪先？或者起碼好啦，起碼捐三嚿啊，捐三嚿啦。啊！你暫時 去邊度飲先？ 上平咩場？上平，但係就有啲 上平貴喎。 有啲規定嘅，就要係我呢個網友指定嘅一間夜總會。OK， 係 嚇咁一間我指定夜總會。 媽咪啦， 仲要係閒日，星期一至四。 OK， 咁樣如果係網友係肯嘅， 啲難度喎呢啲 係有啲難度㗎。咁講真，請你去喎。講真，你俾嗰三嚿水唔係叫做出嚟滾跟團喎，你係做事慈善喎，係打上去不上打上前喎，不上打上前係真係嗰類係無私㗎喎。OK， 你捐咗上去，你先至有資格玩呢個團喎。OK， 當然啦，啲冇捐嘅我咁講啦，啲冇捐係點咩？夾錢囉，夾錢之餘我會收多你 20% 啊，又係掟返過去㗎啦，唔使講㗎啦，掟返去不順打上錢啦，即係如果我哋搞嘅所有分順剩返嘅錢我都會盡量啦，即係盡量啦，會掟返上去不順打上錢作為一個幫下一啲弱勢嘅朋友啦，講真，因為我成日覺得喂自己都係窮㗎啦，冚家產但係屌咁我都唔會窮到要靠呢啲維生啦，係咪先，咁樣不如就掟過去做下嘢，大家開心啦，起碼有大家有個目的啦，冇先。咁講完之後啦，咁講下梗係講下自己啦。 講埋個 function 先啦，幾時 11月啦應該。 11月。 11月。我可能如果得嘅話呢，我會諗下點樣搞，可能11、2月啦，我未清楚㗎其實。因為你要就我放早㗎嘛，就係因為 你要放早 我網友就其實好簡單啫，同我講可能就咁講嘅，佢話名額就得兩名嘅啫。 兩名啊姐。 嘩大佬你喂人哋請喎。咁名額兩名啫，因為佢話會請我，而家唔使啦，唔使請我，我畀錢 ,ok, 咁你如果畀咗名額三名啦，係咪先都唔緊要喎。其實咁阿碌我加隻阿碌你會去啦，咁你畀錢㗎嘛，你畀錢我會收多你 20% 㗎嘛。 唔使啦，我開多兩個啦。 好阿碌你又拆多兩個咁得啦，幾多名額就四個四個，咁如果譬如真係你肯捐錢嘅，咁呢四位網友都係一啲自然網友啦，咁聽咗我就同你去，條件就係上平某一間 K 場 ,ok, 而且係其他乜嘢都唔包㗎啦，淨係包飲酒㗎啫，食飯嗰啲食飯我請啊，仆街 ,ok, 得啦好撚簡單啫，好啦，講咗咁多嘢，但係唔係城市仲未清楚嘅，而家講咗先啫，因為我仲要同阿傑斯傾咁樣，因為佢始終搞呢個打傷前都係傑斯㗎，咁我都尊重佢啦，不過好啦，因為我輸話點我可以爆咗先呢，因為實傾到 ，okay. 我真係爆咗先啦。 喂，但係傑斯係長安喎，你嗰個講緊個常平㗎喎。 咁阿傑斯係咪長安咗未知啦，好似話辭咗職㗎嘛，冇做啦嘛。 轉咗公司 係咪長安啦，唔知道。 應該都係長安啩。 我唔知道，其實我唔知㗎。我要星期日見到佢我先知道。咁我都要問，星期日見到佢問嘢，但我輸話佢實得㗎啦。佢唔敢話唔得㗎嘛。哇，屌你老味唔得，我不信我唔一齊做。但我要挟到佢㗎嘛，我有本錢要挟佢。 咁你長安過常平都半個鐘。 唔係，如果假設阿傑斯去啦， 嗰啲時間實塞車。 即係我唔知阿傑斯去唔去㗎嘛。如果傑斯去嘅，屌你有冇你都俾錢阿傑斯。 我梗係屈埋佢啦，你 盡量啦，我都係盡量啦，係咪先？咁你都俾錢嘅阿傑斯，唔係唔使俾啊，話聲你聽啊 ，OK 啊。咁我係諗就係咁樣嘅嚇。咁我份就攞出嚟又產多個，咪幾好咯，係咪先？喂，希望可以成事啦。咁我星期日就問咗傑斯先 ，OK。咁咧，我如果星期日不上嗰時候咧，就話阿牛個分順㗎啦，因為不上咧就唔會講話。不上嘅節目就唔會講我啲嘢㗎嘛，如果唔方便宣傳我自己啲嘢啊，咁就會講牛嘅分順，咁樣而家其實 OK 就會講㗎啦 ,OK, 咁唔好講咁啲慈善嘅嘢，時間唔夠啊大佬，咁就講下自己啊，嘩，其實呢幾個禮拜呢都即係嚴打期間呢 扎扎地啊， 喂我唔扎喎，我屌你我唔扎喎， 我扎咗好撚耐， 你扎咗好撚耐喎，喂大佬其實我搞了兩件了已經，但當然都是翻桌啦，話聲你聽，即係有一件就是前人妻啦，係咪先？有一件就有婷婷啦，咁樣嚇咁樣。婷婷唔講住咧，因為婷婷我想同埋一間酒店打包一齊講，嗰日嗰間酒店幾好嘅咁樣，咁我咁啊唔講啊，講啊前人妻啊，嗱，即係可能咁我諗住，唉算啦，前人妻唔使俾錢嘅，咁其實唔使俾錢，我永遠都。 我都覺得唔係好好啊。咁、 啊、 我諗住其實我諗住算㗎啦，我真係諗住算㗎啦、嗯、以後都唔見㗎啦咁樣。但係好衰唔衰呢，呢、這個世界有微信㗎嘛。咁有一日有一日啦，其實好似星期三定星期二，我唔好記得啦，我星期四上去㗎 ,ok?、 嗯 啊、星期三或星期二，佢話牛哥哥你而家喺邊度啊，可唔可以出嚟食下飯啊，咁我話 喺香港。 唔係佢已經搞掂曬所有佢嗰啲嘢咁樣， 其實離 婚紙簽冇曬啦，咁樣企得垮啦啦。咁啊話出嚟食下飯傾個偈啊，因為我有俾啲 idea 佢㗎嘛，離婚嗰啲嘢咁佢跟住點解算。咁跟住呢，原來呢喺短短嗰幾日呢，咁、我上去啦，咁同星期四，咁佢話上唔上去，應該咁講，牛哥哥出嚟食下飯啦，好冇咁樣。我諗話我喺度考慮一下先啦，我真係講考慮先，因為我真係唔想再有呢個關係。咁以後唔會啦，打斷咗呢樣㗎啦，以後都會有呢個關係㗎啦、 okay. 以後都會有。咁、我就話考慮一下先啦，但係考慮到唔夠兩秒㗎，其實基本上唔夠兩秒㗎、即刻勾痕，因為我知道星期四呢放早㗎。OK, 喂好啦，咁不如我哋喺深圳咗食飯啦，喺湖北度食飯啦，咁樣咁就多係補發㗎啦。咁啊去到咁啊當然咁啊大概係八點零九點鐘我就去到補發啦，咁啊佢幫我搵埋位添，我幾得好喎，唔使排隊，咁啊搵埋位咁就食啦。咁問下佢而家點樣啦，咁佢我話我就喺水庫呢就租咗間屋啦，出租屋。嗱你記住喎，佢自己有個物業㗎喎而家，佢自己個物業呢就係由佢離婚個老公個老公俾佢㗎嘛，咁嗰個物業呢佢就攞嚟收租。 OK, 收平好似收成三千幾蚊租㗎。 OK 啊。 三千幾蚊租。佢、就喺湖背嗰度呢就租咗個一千蚊嘅房，一房一廳啦，千零蚊啦，其實千零蚊到啦，我估計啦，因為冇咁講。佢而且佢仲好似而家我啲網友咁喎，因為我啲女仔咁就學埋人做生意。 嗯。即係 咩呢， 淘寶啊。 淘寶啊，冇錯啦， 代購啊。 係啦，就係淘寶我買衫嘅。 係。 但係唔好意思，唔關我哋男仔事。又係專賣女裝。 嗯 ,ok, 咁咁傾咁喎，咁得啦，你每個月而家平均你都可以有 五六千啦，如果連埋租金係嘛。 點呀，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三千蚊到囉，佢租。 係囉。 租三千蚊到。 佢依家租出去三千幾嘛，佢、自己用緊一千蚊，租緊住緊一千蚊。 咁 值兩千。 即係二千幾啦，咁應該理論上佢個老公都識做嘅。會俾翻著兩嘅赡养费㗎。 吓 大概係。 佢冇仔女㗎嘛係 咪。冇。 冇仔女都有赡养费呀。 佢可以話每個唔知俾翻一千蚊呢至千零蚊到啦，我估計係咁上下啦，咁千至千五到啦，咁佢如果每個月都可能有成二三千蚊收入㗎。係 啊 係。咁佢理論上係唔使照顧佢個跟住出咩㗎，而家淘寶度賺得幾多少就佢㗎啦。 嗯。 OK? 咁 OK 㗎喎。咁見到你而家都係大物中產啦，咁就 free 好多喎。咁仲使乜講錢啫，係咪先？ 係 咪先？當然啦，咁樣咁又上一手佢屋企啦。即係上屋企嘅嗰個真係幾撚辛苦，真係幾撚辛苦。 水庫啫嘛， 水庫佢唔係住啲有 lift 嘅地方啊。 哦，又五層樓梯， 又唔係。是五層樓，不是五層樓梯，五層樓梯就好易行啫，是五層樓。 是 住五樓。 十段樓梯。 嘩我屌你啦，去。 一段都是一七八級啫。 咁上去睇下啦。咁地方都幾骨子一日新啦嘛。咁樣新啦嘛。咁見到佢張床又新咁樣。咁 又。佢嗰個大廈都新嘅。 唔係咁起碼佢要執過下嘅。 單位新裝修嘅。 執過下唔好叫新裝修執過下啦，應該有過下有啦。 化妝㗎。 但係嗰啲咩渠呀 又係嗰啲唔係坐廁啦。 踎 廁啦咁樣。咁又係有個熱水爐咁樣細細個係靠嗰啲燃氣嘅咁樣。 燃氣定電啦、啊。 燃氣嘅熱水爐啦咁樣。又係呢啲咁。 即係唔會沖沖下冇熱水大佬。 唔係㗎，燃氣嘅好容易沖沖下熱水㗎。 咁唔會啦， 你買一罐罐嗰啲呀。佢、 哦、 一罐罐嗰啲嚟㗎，燃氣。喺啲舊式嘅你用燃氣就全部買一罐罐，佢唔係就獨立嘅嗰啲喉俾你㗎。咁、一罐罐咁樣都頂住先啦咁樣。我覺得真係唔錯㗎你經。咁即係點解唔錯喺邊度呢，喺張床度㗎嘛，新嘅嗰張床，話聲你聽，即係大，唔係大床喎，咁應該係搣半 四尺度啦， 係啦咁上下啦，四尺度啦咁樣， 一個人好瞓嘅，如果兩個人其實就問少少嘅。 諗 多 啦， 咁當然啦，我唔介意㗎啦，即係呢我係對呢啲唔到我選擇㗎啦，呢個環境係咪先。咁當晚啦，真係時間話有時間差唔多。我長話短說，咁當日呢咁可能其實都冇諗住搞嘅，真係好坦白，真係好諗住搞。我真係好坦白話你冇諗住搞嘅。 但係就行諗住上去。 但係行諗住上去。跟住我上你屋企坐一坐就走啦，我真係咁講我 就。坐一坐打個冷震就走 了。我就走啦，我講到明嘅話所以呢。咁跟住咁啊坐下咁佢咪沖涼啦，佢沖涼喎，屌你老味。咁我係睇 佢自己無端端喺你。 唔係咁我哋睇緊電視，我睇緊電視咁樣。 即係佢無端端唔會有個朋友喺屋企喎，我沖涼啦。你喺我屋企我都唔會無端端就沖涼啦。 唔關事啊，大佬我未見過啦嘛，係咪而且行上嗰個五層樓梯，點都有啲寒呀，係咪先？嗰五層樓係咪先？咁我啲氣候氣喘咁開電視睇下，咁我又買咗啲啤酒啦，我諗自己又買埋牙刷啦，屌佢老味。 咁你肯定唔係坐下。 但我買牙刷同我冇話佢知㗎嘛，佢睇唔到我買牙刷。肥正雞㗎喺個時到輪蚊子牙刷，屌你老母擺埋落去。我有冇試緊彈啦，唔緊要囉。咁跟住咪坐喺個 sofa 度囉，咁睇下佢部都算 pass 埋嚟 ,pass 埋嚟啊，平面嚟啊，不過都三十幾寸嘅電視睇。跟住話我去沖個涼先咁樣。咦，我沖個涼先，我已經100萬個幻想啦，哇千言萬語啦已經係咪先。咁跟住咁我懶一開住冷氣㗎嘛，廳又冷氣，房又冷氣，咁開住冷氣又涼涼，已經汗冇乜啦。跟住佢穿住返件水衣啫，佢唔係真係好有人嗰啲，咁入面當然係冇帶啦，係咪先。咁坐埋嚟一齊睇電視睇下，咁冇㗎，咁咪俾打下膊頭啦，係咪先。打下膊頭咁屌，咁順手就屌你咯，喺佢胸部嗰度摸落去啦。 順落。 都一順落都唔使講嘢啦，即打茄輪啦，話聲你聽。咁跟住就抱入房，咁又係一樣嘢，又自己冇沖涼。呢輪都冇都係咁喎，話聲。 咁首先。 我幾鋪都係咁呢輪。呢輪 咁講返轉頭啦。佢其實揾你上去傾偈傾乜交呢？ 咪傾下佢而家個狀況囉。 即係佢已經揾你上去傾偈，根本就揾你上去屌閪。 佢係想俾人知道你都叫幫下我出個 idea 啦咁樣。因為其實我係教佢呢，不如租咗嗰度出去、租到嗰度出去就租返間平嘅屋。因為如果你話你住一間3000蚊租嘅屋，你對你自己唔划算㗎講真。你唔需要 做到咁。或者即係如果係有個好姊妹嘅咪夾粉住，即係叫個好姊妹搬嚟你自己3000多蚊嗰度一齊住囉。 都唔打咁佢起咪你喎。但係我都話佢呢度租出去，咁其實真係好撚快就租出去㗎咗喎。租出去咁跟住你而家起碼每個月至少都有1000多-2000蚊使住先啦，1000多蚊使住先啦，你唔計你個所謂時間費。一個男人我成日咁講，因為我兩個個男人話俾到時唔撚俾你，你冇得壓住壓住 ,ok? 即係你喺香港搵佢呀， 係咪先，喺香港 係咪先，你喺香港搵佢呀，當然你係知道佢而家住邊度啦，但佢可以搬㗎嘛，係咪先，而家嗰度你係咪而家佢前老公係咪嗰度係租定係買都未知，係咪先，咁你如果佢係租嘅隨時一鳩就搬啦，頭先買都可能一鳩搬去第一地方啦，係咪先，咁我教佢囉，咁佢同埋教埋佢點淘寶啦，因為佢就淨係識買嘢㗎嘛，唔識賣嘢㗎嘛，咁曾經我都教過呢，有啲朋友做淘寶㗎，咁我有啲經驗，我咪教佢囉，教佢點去攞貨囉，咁佢而家又得閒就去廣州嗰度攞貨㗎。 即係東站嗰度。 東站嗰度咁攞完貨咁咁或者去東莞啦，我俾曬地址佢㗎啦，咁虎門啦，佢攞貨而家要識㗎啦，已經有時係有時去廣州㗎嘛，咁就 OK 囉。咁樣咁都係啦，咁樣講返啫，跟住抱佢落床嗰啲就唔使講嘢啦，係咪先。 你不嬲都唔講 㗎啦。但係你唔好再問我係咪 0.02 㗎啦，我唔會再，我咪 0.00 㗎啦，我唔會再講㗎啦呢個問題。OK， 咁啊咁啊。 冇乜所謂 嘅。唔係啲網友唔得㗎嘛，啲個網友都話囉，你係可以唔帶袋㗎啦，牛點解你帶袋呀，又俾人屌。阿牛你唔帶袋又俾人屌。好似我做咩都俾人屌㗎嘛。好似呢次咁係咪先。嗱呢次咁我實有冇屌㗎。哎呀阿牛哥呢次就明係嗰條女呃鳩屌啦，你應該畀錢，你應該問返嗰條女畀錢啦，一定有網友咁講㗎，即係我畀錢又屌，我唔畀錢又屌，我話而家我冇先收我都畀人屌㗎，講真我成日都係咁㗎啦，咁就叫做嚴打期間，咁就叫其中一 一次。 喂都唔錯啊。 唔錯唔錯唔錯唔錯。嘩呢次慳錢慳到。 即係 慳錢慳到我就。 俾人呃呃條。 係啦我淨係我淨係請咗喺寶發嗰餐晚飯咋。同埋餐宵夜。同埋餐宵同埋餐宵夜囉。喺金道園嗰餐宵夜囉。 喂呢啲即係唔係譬如我自己啦我自己即係如果有 Apple C 飯盒咁樣啦即係我都會搞完都唔會少少少唔好意思。喂但係你呢件就擺明係佢呃鳩屌㗎咋。 唔可以咁樣 講。即係我一啲都唔會唔好意思喎如果。 唔可以咁講㗎。咁下次如果再啦唔會唔再啦哎屌你 再啦 再啦我會送返啲禮物啦因為我支香水擺你度㗎嘛次攞嘅時候呢我下次都擺喺你屋企支香水攞嘅時候呢你就知道我揀邊件啦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就講下就係翻出謝婷婷下次下個禮拜講啦 ,ok, 拜拜。